南朝鲜傀儡集团要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军事挑衅行为日趋严重。伪军好战集团6月7号派多架无人侦察机从14点7分到20点30分在尖锐的西南热点水域沿着北方界线往返飞行，经三次侵犯我方领空10公里深处进行了空中侦察。此外还有一艘伪海军快艇和四艘渔船从5点30分到16点58分经五次侵犯我方海上 1.5 公里深处而后慌忙逃走。无人侦察机的空中侦探行为和伪海军舰艇的海上入侵行为是进入6月后每天都进行的。军事分界线一带的军事挑衅已超出人们的想象。伪军歹徒瞄准我方执行正常警戒任务的前沿军人采取射击姿势，还说极为粗暴的话，威胁人身安全，而且一方面继续扩大反面心理战广播，另一方面把人间渣子拉到民控线内疯狂进行反美传单投洒活动。朴槿惠丽姐集团策划进行冒险的军事挑衅来掩盖其弥天大罪苟延残喘，他们穷凶极恶的阴谋活动必将受到全体同胞的严正审判。